你回来了。 我回来了。 我命你打探亲事，不知怎样？ 小姐您猜呢？ 嗯，十有八九吧。 亲事黄了。 怎见黄了？ 我不敢讲，怕小姐怪罪于我。 姑娘不怪罪你。 小姐听，他嫌你心不灵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要我还不要你呢。 他爱上哪个？ 爱上他的表姐李月娥。 往下讲来。 是，他们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真是一对好鸳鸯啊。小姐， 山丘旁。 好看，那王俊卿他怎么就不要我呢？哼，他呀，他是没看见过我，他要是看见我可不能不要吧。他没看见过我，我可听说过他呀。我早就听说过尊卿好，他没有看见我呀，可为什么乱回家？可叹我为个女谨守家教，身居在小楼上，谁也见不着。 我就站着吧。每天我上的楼来，姑娘都是欢天喜。 喜地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愁眉不展呢？ 姑娘，我有心事在怀。 哦，有心事，那何不到外面散散心，解解闷呢？ 我乃闺阁幼女，岂能外有啊？ 哎，咱也不上别处去，就到自己的花园看看花儿，解解闷儿，也未尝不可呀。 怎说去得了？ 去得了， 去得了， 去得了。 那咱们就走。 走 也去， 不让你去， 都有你。把钱粮伺候老爷夫人去。来夫人要问呢，可别说姑娘下楼。好好说，说好着点儿，赶明咱们找个好女婿啊。 哎，阮妈妈 有。

什么七月八月。哎呦，大相公您怎么才来呀？ 我 别嚷，姑娘在这儿呢。 哦，小姐在此，带我去一趟。 不行， 那我回去。 别走， 你让我怎么样啊？ 你蹲下 啊！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？ 相亲都蹲着。 王妈妈， 你蹲下，我把你带过去。你蹲下，你 叫 我 不要。 后面假山石， 假山石，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儿。 阮妈啊，那十二月开花吗？ 十二月那不是天冷吗？哎呦，冷啊，就把那花啊都给冻死了。 啊，罗妈妈， 进去别出事，进去别出事。 就不开花、 寺庙 实在是办不到。 对不起啊，哎，这花多好看。 庄妈妈，哎，我是代替乡亲还是挨骂来了？ 您呐，我看您赶上什么算什么的， 岂不冤枉？ 进去。 为若俺妈，你看看这两盆花儿，哪一盆好？ 咱们可要把心眼儿放上一个公道。 阮妈呀， 哎， 把你那眼睛擦得亮亮的，给姑娘好好的看看。 嗯，我是得好好看看。姑娘，您先歇会儿，让我好好的看看，看看这两盆花啊，哪盆好？嘘，出来，出来呀，这边。大相公，人家姑娘可问下来了，问这两盆花哪盆好，您说呢？ 自然是张家的好啊。 哟，大相公，您说您今天怎这么明白？您那表弟也没看见过人家，愣说人长得不好看，那不对。 是啊，表弟他未曾见过张家姑娘，他 进去，进去， 还不让说话呀？ 进去。姑娘啊，我看下来了，依我这笨眼一看呐、啊，那盆花不好，还是咱们这盆好。 阮妈呀，您快别这么说了。 哟，那我怎么说呀？ 人家偏说这盆花不好，那盆花好。 还有这么说的，那是他眼珠不正，不识货。 他呀，他是有眼不识金镶玉。 嗯，哥，我可就不那么说了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哎呀，瞧这盆花，我是越看越爱，我非恰他一朵儿戴上。 Oh, 心情豪爽，聪明伶俐，不论有文章，他轻易不摆过低头把路让，说几句俏皮话，三人行。这位女红妆回家去对表弟诉说一晚，愿你们名披脸一对鸳鸯。表弟呀表弟，如此美貌的姑娘你却不愿，就是愚兄我呀。哎呀，失言了失言了啊。 清晨起我的兄弟喜帖到，定佳期尊亲完婚在今朝，只喜得老头子哈哈大笑。我只得叫出女儿说根苗，得把月娥叫出来跟她说了吧。月娥丫头来，妈跟你有话说。 来啦， 父听母亲呼唤我，绣房走 几天，言说你表弟今天就要完婚了，此话当真？ 当真？ 果然， 没错。 你不说我也猜到了，是不是为了月娥跟他表弟的婚姻之事 时到，到了门前吹唢呐，哒啦哒啦哒滴答当哒，哒啦哒啦啦滴滴答，滴答当哒噔哒滴答噔噔，放鞭炮，噼里啪噼里啪噼啪， 这是什么呀？二踢脚， 桌子顿庆，掐着脖子把香烧，拜完了天地再把洞房纳，生米做成了熟年羹，亲上加亲谁也管不着，谁也管不着， 成就按二大妈说的办，咱们打扮去。老头子，咱们那边去。 老头子不愿意，趁早把闺女放回灵，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打官司你也不能赢。 反正是拜了花堂，入了洞房，十拿九稳。我们是亲上加亲，更进一层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村儿我是出了名的不好惹。二大娘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我看你呀，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 老张家倒了霉，碰上你这个忘机， 骂我骂我见长，我非打你个脚不丫子冲上朝天灯， 我打你个脑袋瓜子冲下灯， 我一巴掌 你打个女友 打，扇得你嘴斜带脸肿， 我一拳 怎么着，打呀打呀， 找你个无眼 皮胆，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 这妈妈 他长出来了。 成熟饭，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， 拜了， 你还真先斩后奏。 那你说呢？ 我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的夫人呐，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我只好前来做主婚。 是什么？ 她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。 你真可人疼。 学生假尊英，见识不好赶紧躲， 闯进洞 去， 不能见他跟我走。 别有急，别有急。 亲的是我，收纳信物的也是我，只是今日你约我拜堂的却不是我。 他是哪个？ 他是表弟王尊清。 你又是何人呢？ 尊清之表兄贾尊也。小姐，那日思如花园，甚是貌美，千通啊千通，此见小姐一面，顿生爱慕之心，阮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小姐。 听众朋友，王丽晶等演出的评剧《花为媒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